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马上就该到五一假期了，在这儿呢祝您节日快乐。相信您感到了，这两年我们身旁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多，相信这个假期里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开着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出门走亲访友。那么日本松下公司看好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继续在2018年扩大其在华工厂的产能。五一假期春花烂漫，相信有不少情侣在这个时节选择举行婚礼。而对于那些频频被邀请去参加婚礼的人来说，为婚礼所付出的费用算不算是甜蜜的负担呢？更多的有趣内容，欢迎您跟我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还是和车有关。刚刚闭幕的2018北京国际车展上，新能源汽车再次成为了主角。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之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实现了飞跃的发展。2011年的时候，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才 0.8 万辆一年，占全国汽车总产量比重还不到千分之一。但是到了20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已达79.4 万辆，占了全国汽车产量比重超过了 2.7%。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15万辆和 14.3 万辆，同比增长了 156.9% 和 154.3%。 中国已经连续三年位居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第一的大国。那么无论是销量增速还是全球市场份额，中国都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受一系列的利好因素的影响，日本松下公司宣布呢，他们将在2018年继续扩大在华工厂的产能。好了，我们就首先来关注这条新闻。 2017年松下在华车载业务整体销售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如果实现2022年260亿元的销售目标，届时这一数字将占至松下公司相关业务总收入的近两成。在中国新能源车市场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上月作为松下公司在华首个车载电池生产基地，松下大连工厂已经实现量产，现阶段其产能可满足约20万辆新能源车的搭载需求。依托传统电池业务优势，松下已经将车载电池领域培育成为其新的业务增长核心。作为特斯拉最重要的电池供应商，2017年松下在新能源车电池市场中以 29% 的份额稳居全球首位，同时还与丰田等传统车企展开合作，共同推进纯电动车的研发。松下已经从家电制造业巨头变身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供应商。 やっぱりナンバーワンの電池を作らなければですね、生き残っていけないんですね。電池は我々パナソニックにとっても大変重要な事業になります。 17号国家发改委宣布，2018年将取消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中国加大放宽市场准入力度，提升投资环境，将带动全球各大新能源车企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对这部分车企而言，在中国投资建设生产基地时，能够在当地调配电池等零部件，将大幅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松下上调在华车载业务销售目标，是为应对这种市场格局变动的一次提前布局。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两个聪明的德国年轻人，他们开了一家餐厅，在餐厅里售卖汉堡。 要说起来呢，这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他们的汉堡却在当地名声大噪，因为他们不光是做传统汉堡，还在汉堡的肉饼里创造性的加进了虫子，被当地人称为是虫虫汉堡。这些虫儿安全可靠，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更重要的是养虫子要比养牛羊排放的温室气体少多了，正中了当地人热爱环保的理念。好，来听报道。 这家超市位于德国西部城市亚琛，近来超市的老板推出了一款新口味的汉堡，虫虫汉堡。顾名思义，汉堡里的主料是虫子。据了解，他们选用了一种原产自荷兰的水牛甲虫幼虫，这种幼虫富含蛋白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将它们与洋葱、生菜、番茄搭配在一起制成的汉堡味道如何呢？ Ich hatte erst Bedenken und ich habe mir die zweite Portion nachgeholt, weil es mir sehr gut geschmeckt hat. Besonders wenn ich das alles lese, bin ich von überzeugt, dass es eine Alternative zum Fleisch ist. 不过，考虑到大家的接受程度，店家并没有将虫子直接放在汉堡里，而是与其他佐料混合制成了肉饼。如果不提前告知，根本看不出是虫子做的。 Das ist eigentlich ganz einfach. Man muss zum einen erstmal ein ästhetisches Produkt schaffen, was gut aussieht, keine Insekten zeigt. 据介绍，他们最初在荷兰和比利时售卖虫虫汉堡，很快便取得了成功。现在又将这种汉堡引入德国，同样吸引了很多顾客。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马上就该五一假期了，你有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婚礼呢？在这个美好的春天，有很多新人举行婚礼，五一假期呢，也是婚礼扎堆的时候。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一位人缘非常好的英国姑娘，最近对英国媒体倾诉了她甜蜜的烦恼。这个女孩说，这些年来呢，她连续不断地参加了20多位好友的婚礼，而按照英国的习俗，参加朋友婚礼一切的费用呢都是要客人自理的。结果为了参加这些婚礼，她把自己弄到了破产的边缘。她对媒体笑称，这可真是甜蜜的负担。也许五一节您得扎堆赶场好几次婚礼，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甜蜜的负担呢？好，来听听她的故事。 蔡尔兹今年30岁，现在在伦敦从事公关工作。日前他做客英国独立电视台，讲述了他甜蜜的负担。他告诉主持人，从2014年夏季开始，自己陆续参加了20场婚礼，12场婚前单身派对，还当过7次伴娘。按照英国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交通、住宿、礼物和服装都得宾客自己承担。蔡尔兹说，自己曾经为了参加婚礼买了一条250英镑约合2200元人民币的裙子，只穿了一次，而且随着婚礼花样的增多，开销也在增加。 And also there seems to be a trend for weekday weddings, and you can understand it because it's much cheaper for the bride and groom to book the venue, but the problem is as a guest, you've got to take a day of annual leave, maybe two, you have to travel up, it means maybe an extra night of accommodation. It's taking you abroad as well, isn't it? Yes, it's taking me abroad. I mean, obviously it's lovely, but I'm not sure if my bank manager would agree. 从2016年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妙的蔡尔兹已经从订酒店改成了订民宿，从买衣服变成了租衣服。但几年下来，他共计在婚礼上花费超过1.2万英镑，约合10.5万元人民币。目前银行债务额达到2000英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他已无力支付自己的房租，只能搬回家和父母同住。英国一项调查显示，英国半数成年人一年至少出席一场婚礼，每场婚礼每人平均花费266英镑，约合2383元人民币。28%的调查对象说，一场婚前派对的花费比自己度假的开销还要高。朋友结婚虽是好事，但婚礼花费恐怕还是要量力而行。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从2016年以来，在韩国首尔等多个城市纷纷出现房价的快速上涨趋势。 这也使得韩国家庭的负债率达到了历史新高。那同时呢，房价的上涨也带动了房屋租金的上涨。就在今年的4月20号，韩国高丽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就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租不起学校宿舍了。在韩国，虽说大部分的大学都是附带宿舍，但是房间很少，难以满足所有学生们的要求。据韩国教育部的资料显示，2017年韩国4年制普通大学宿舍需求满足率仅 21%。这意味着10名在校学生只有2个人能够入住学校宿舍。据韩国 KBS 电视台报道说，近来呢，有数百名韩国高丽大学学生手持蜡烛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宿舍的口号，要求学校为其新建更多的宿舍。那么高丽大学方面表示呢，如果学生们在外面租一间10到16平米的一室单间，那么首先需要交人民币大约和58000甚至到110000之间的这样一笔大额的押金，然后每个月的租金呢是50万到6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00多元。据抗议的学生介绍，在外租房生活费的支出呢是在学校里租住学校公寓的2到3倍。而很多大学生又不愿意向父母伸手要太多的钱，只好去打工补贴生活费，过早的成为了房奴。一位学生说，他每个月要打3份工，可以赚得100万韩元。还有学生呢，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找便宜的房子，每天为了上学要来回奔波2个多小时。高丽大学校方表示，他们一再推迟新建宿舍是因为周边居民的反对。学校新建宿舍的区域呢是城市公园的占地，建宿舍遭遇了当地居民的反对。另外，当地媒体还分析认为呢，如果再建了新宿舍，那么意味着周边居民们出租房子的收入就会下降，所以当地的居民也是想方设法阻挠宿舍的建立。目前在韩国，学生和居民围绕着新建宿舍的矛盾有在整个韩国蔓延的趋势。尽管近年来韩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方案来为年轻学生提供住处，但是学生们觉得还是不够，希望能够有根本的解决之道。好，刚才呢我们是说韩国大学生抗议校方提供的宿舍太少，让他们只好去花高价租住周边的公寓。高房租背后肯定是高房价，韩国房价近两年来高起呢，特别是首尔一些大城市房价的高起，也使得韩国很多家庭的负债率突破了历史新高，被认为是极度危险的。为此，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就采访了韩国建国大学的崔炳根教授，来听听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新措施的目标是通过逐步减少家庭债务来控制债务总额，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为达到这个既定目标，政府将采取2项重要的措施：负债收入比和偿债率。首先，从明年1月起，贷款限额将涵盖借款人现有房屋的本金。这意味着申请超过2次抵押贷款的人将难以获得额外的贷款。其次，贷款人采取新的抵押限制措施。根据偿债率规定，银行将算出一个指数，用于计算借款人可以获得的贷款额。按照年收入，将所有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分摊支付。更高的偿债率意味着借款人具有较低的偿还能力，而偿债率比较高的借款人将不会获得贷款。 正如韩国建国大学经济学院崔培根教授的介绍，新措施的最终目标是避免家庭债务不断上升，实现软着陆。为此，韩国政府严控贷款限额，根据新的负债收入比，对于申请2次以上抵押贷款的多户住房业主，抵押贷款限制将不断提高，这样就难以获得新的贷款。将分阶段实施一项称为偿债率的更严格的贷款措施。在这个制度下，针对借款人的考核不再仅仅考虑按揭偿还贷款，而是考虑以信贷为基础的本金和利息支付的总体负担，将设定贷款限额。这个措施付诸实施后，拥有多个房贷的业主贷款额度将不到当前水平的一半。 政府已经将逾10年的不足1000万韩元的小额债务取消， 总金额达到 1.9 万亿韩元。对于失去工作或破产的借款人，政府将延迟他们偿还债务本金，最多限期为三年。有人批评指出，低收入人群的小额信贷计划不足，政府正在考虑扩大这项计划。 政府公布了针对弱势家庭债务风险的支持计划，以防止高风险借款人长时间逾期偿还。简而言之，政府将采取法规和财政支持，采取新措施，努力减少家庭债务。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以来，不断增加的债务被认为是可能引发另一次危机的因素之一。外国金融分析师担心亚洲，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债务的上升。韩国家庭债务增长很快，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净额的比例在2016年达到近 179%，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35% 的水平。此外，韩国家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近 96%， 比经合组织 70% 的平均水平高出了26个百分点。如果债务危机爆发，经济长期衰退将不可避免，因为调整债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减少债务总额。 2015年和2016年，韩国家庭债务增长了两位数，家庭债务达到1388万亿韩元，但预计到年底前将超过1450万亿韩元，年内已有两位数的增长。韩国政府认为，增长速度相对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实在太快。财政部表示，负债94万亿的32万家庭难以偿还贷款，而未来100万亿韩元的贷款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为应对这一情况，政府出台了避免弱势群体破产等的短期风险措施，妥善管理家庭债务，同时推出改善中长期债务结构的措施。专家们一直质疑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解决家庭债务问题。 这些措施的作用非常有限，韩国政府表示将每年家庭债务增长率保持在 8% 左右，但与收入增长率相比，这一数字仍然很高。引入新的债务收入比规划，一定会有效地解决来自拥有多套房业主新贷款的需求。但这一规定将限于特定地区，如首尔市区和投机炒房地区。换句话说，考虑到对房地产市场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全国范围。只要政府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形势，家庭债务措施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 这些新措施可以作为韩国经济的一把双刃剑，他们将通过金融机构贷款来控制想要购买房屋的投机需求，从而缓解家庭债务膨胀的风险。但是贷款萎缩势必对个人消费、房地产市场和支撑当地经济的建筑业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由于担心房地产市场崩溃，韩国政府决定对新的负债收入比规则设定限制。 房地产市场的硬着陆将导致韩国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所以有必要制定补充计划，实现市场的软着陆。除了债务措施之外，还要找到建筑行业的出口。拥有标准大小房产的业主，他们不能承担偿还抵押贷款的本金想出售房屋，韩国房地产金融公司可以购买房屋，并将其变成长期的公共租赁房屋，这样的房产就不会在房地产市场出售，市场可以承受住房价暴涨的压力。未来有必要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政府在实施债务措施的过程中担心房地产市场萎缩，家庭债务政策可能效果有限。 为了实现新措施的有效性，政府需要采取双轨方式，将债务问题与房地产措施分开。除风险管理计划外，政府可以加快培育企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尽早结束对贷款采取的限制措施，避免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实现振兴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好，下面我们一起走进韩国一家顶级的虚拟现实电子游戏开发商，来听报道。 2002年4月以来，韩国 Sonic Entertainment 公司开发了游戏机和游戏机游戏。21世纪初，网络游戏主导了韩国游戏市场，而现如今手机游戏不断扩大，正如预期的那样，游戏机和街机游戏的市场一直停滞不前。我们想知道如何提振这个市场，甚至扩大市场。我们了解到 Oculus 的头戴式显示器 HMD 设备，有了这款设备，我们觉得这将在未来创造一个新的内容市场。我们决定专注于我们擅长的产品，也就是内容开发，并开始在虚拟现实内容方面着手研发。 韩国 Sonic Entertainment 公司是一家游戏软件开发商，专门设计游戏。公司还在开发网络游戏、街机游戏和视频游戏的过程中，开发了各种传感器技术和输入技术。2013年，公司看到 VR 设备制造商 Oculus 推出的 HMD 设备，意识到 VR 游戏时代已经开始。在开发 VR 设备的过程中，重点的是将内容与用户的头部移动相结合。韩国 Sonic Entertainment 的公司对这种传感器技术非常有信心，为了在 VR 游戏市场保持领先优势，公司致力于内容研发。2015年，公司发布了一款名为《太极炮》的游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我们在2015年推出了一个商业化版本的《死亡闪电战》Gear VR 版本，是世界上第一款射击游戏。这款游戏最独特之处是生动的射击感，在这里空间被设置成一种新的体验。在以前的游戏中，用户只是看着屏幕来对付敌人，但使用 VR 技术，游戏允许用户360度视野，从各个方向射击敌人，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那些体验过游戏的人会问，真的有可能吗？ Gear VR 是一款手机版游戏，但是它的市场反应却好于预期。 射击游戏是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未来科学将不断发展。当开始游戏时，用户将智能手机放在三星的 Galaxy Gear VR 设备中，建筑一个阴暗的地下室，在用户面前展开360度视角，用户感觉就像在未来的空间里一样。游戏主人公的头转向右边或左边，他看到一个怪物弹跳起来。当他打开一扇门，走进新的空间时，敌人从各个方向攻击他，场景非常生动，很难想象这是一款 VR 游戏。它与智能手机与电脑游戏完全不同。此外，韩国 Sonic Entertainment 的公司解决了 VR 游戏最大的缺点——头晕问题。 韩国 Sonic Entertainment 公司对 VR 系统进行了优化，以防止头晕，支持每秒至少60帧的移动版本和每秒超过90帧的计算机版本，可以防止头晕。此外，还添加了各种框架技术，但仍然保持图形质量。在开发20种不同 VR 内容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缓解头晕的方法。我们还开发了一个步行 VR 游戏，它使用光学摄像头，让用户在实际走动中去享受游戏。这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以相同的方式在虚拟空间中发生。在这些创新技术方面，我们领先于其他国。 对于用户而言， VR 系统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新环境，而以前的计算机环境应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头晕。韩国 Sonic Entertainment 的公司能够通过增加帧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今年4月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发布了 PlayStation VR。 幸运的是，我们的产品在下载量方面排名第一。 韩国 Sonic Entertainment 的公司也进入了世嘉 VR 娱乐中心，这是由世界知名的日本游戏公司世嘉娱乐公司经营的，在中国青岛还有一个室内主题公园。他们一直认为游戏内容将成为 VR 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预计到2020年